check in 影相，要个个知你即将去边，买对波鞋又 upload 身上 ，tag 埋个 friend 等佢知道得噶。你 厄拉系上网嘅原动力，厄拉系生活嘅必需品。柏原太贺、傲将军、阿 Zuna， 星期三晚同你厄拉一周。 好，欢迎大家咧又嚟到呢一个厄拉一周呢个节目啦。咁啊，我系你哋嘅节目主持人柏原太贺啦。咁喺我身边嚟讲就有敖将军，敖将军同人打声招呼先啦。 喂，大家好啊，今日心情沉重啊， 非常沉重今日嘅心情。唉、哎，你见到我哋厄拉一周真系有乜几好，我同阿敖兄两个真系死气沉沉啊，系咪先？ 唉， 系啦。点解咧？咁啊 ，Kelvin 就问点解啊？吓，咁其实就系因为咧，我哋咧，即系你嚟嚟去去得我同阿敖将军两个做啦呢几期，咁然之后咁我哋为咗即系多啲噪音啦，咁啊同埋又多翻少少 多啲人渣， 多啲系啊，多啲人渣啦，又或者多啲喺相上面或者图上面更加呃 like 啦，同埋更加呃人啦， 系咯，即系呃咯， 骗案嚟嘅呢啲系，咁我哋又多咗个常规嘅主持啦，咁啊假港女阿朱啦，唔该你同人哋打声招呼先啦。 唔系，我见佢哋两个其实咧，即系其实你应该开心啊，你明唔明啊？ 我哋 我唔打，我笑，我开心，我好开心噶。不过我把声唔知点解冇声啫嘛，系咯。 我完全接收到你哋嗰种嘅喜悦啦，同埋你嗰种咧，即系感谢我会帮手嘅心情，我 feel 到噶啦。得，好，好，咁顺便又介绍埋今日嘅 重量级嘉宾 啦。重量级嘉宾啊，嗱，本身我都唔知点介绍嘅，因为点解咧？我本身我自己咧吓，我其实就好惊青蛙。我講見，即係我屋企樓下咧有個叫，即係我住青衣啊嘛，咁我屋企樓下有個叫青衣公園咧，咁我嗰個叫佢青蛙公園，點解咧？我每逢翻屋企咧，即係我夜歸啊，夜歸多，跟住然之後咧翻屋企咧就有成排青蛙咧突然間就跳出嚟啊，跟住然之後喺條路走過，一家大細都有喎。起又似，跟住然之後攔住咗，我就企咗度啊，跟住然之後等佢跳咗過曬，我先敢過，係啦。咁今日嘅嘉賓咧，就如果係睇佢個樣或者睇佢個名咧，可能大家冇乜印象嘅，因為本身佢就冇乜點出樣嘅。OK， 但係咧佢係畫漫畫嘅，但係咧佢漫畫入面咧嗰隻青蛙咧。啊！大家可能有印象啦 ，OK， 就唔係 Kobe 啊 ，OK， 即係各位港女唔好以為係 Kobe。好啦，我哋今日好歡迎嘅白水上咗嚟，我哋做我哋嘉賓嘅。 Hello， 白水你好。 係啊，你好。咁啊，敖將軍咁啊，麻煩你啦。我同青蛙就真係冇乜兩句，平時同青蛙。你開個頭同阿白水傾下偈先啦。 好啦，咁咧大家有留意開即係 Facebook 上面啲人 share 嘢咧，都會見到有個 page 就係溫水劇場，咁咧30000+个 like， 係啦， 睇學兄。 譬如我呢啲真係你咁問我即係先咩？ 我未講嘢。 即 係 30000+个 like 咁樣，跟住之後突然間就叫我接，咁我點接你啫？係咪先？ 30000+个 like， 你覺得多唔多咧？ 梗係多啦，30000+个 like， 大佬，我都真係十分一都未有而家，係咪？跟住之後，阿白水兄即係好犀利啦，因為佢其實除咗喺網上面咧，其實佢喺呢個。漫畫雜誌上面都有連載啦，係啦，咁變咗嚟講，其實佢亦都係好，我諗相信好多香港人，特別係用開 Facebook 嘅咧，就算你唔特登去 like 咧，其實都會 睇政治 嘅，係啦，唔睇政治都會見過佢個即係個設計嘅角色喺度，係啦，都會出現過嘅，係啦，咁我亦都係因為咁樣，我先知道原來有隻青蛙都唔係咁得人驚嘅，係啦， 係啦，咁咧啊白水兄嗰啲漫畫咧，裡面係一隻。綠色青蛙做 character 啦，咁就我見到佢其實都寫好多政治嘢喎，咁點解當初會開始會畫咁多即係政治嘅漫畫咧？ 這個問題好即係可以咁樣講嘅，即係都係究竟政要界定政治係咩先啦、啊？咁都係其實即係政即係如果咁講。三民主義都話政治係眾人之事啦，咁即係睇下你點睇嘅啫。咁我自己就 其實好少畫一啲好 hardcore 嘅政治嘅嘢嘅，咁我就唔界定自己為政治漫畫嘅，咁我界定係時事漫畫咯。即係如果喺英文嘅層面上邊係有唔同嘅，即係外國係有分嘅，咁就係香港就主要都係政治漫畫，即係類似 Cousin 啊、專志啊嗰一種就會界定為一個政治漫畫多啲啦。咁我就透過我嘅角色去講一啲新聞時事，咁有陣時牽涉政治，有陣時就你會覺得牽涉政治咯，但係嗰啲事件未必牽涉政治嘅，即係例如地鐵啊，例如嗰啲各樣嘅，但係最後都會去咗政治、政治議題咁樣咯。 OK， 其實睇過就會知㗎啦。咁溫水劇場嚟講話就會比較上係生活化一啲嘅，係啦，即係會圍繞住自己多啲。咁政治就即係你唔揾佢，佢揾你㗎嘛，係啦。咁所以基本上 政治嘅事件係唔政治有關， 係啦。咁所以其實你逢親生活化嘅嘢咧，咁其實都會牽涉到政治嘅東西。咁會唔會叫好係政治漫畫呢？其實我又唔覺得係好係政治漫畫嘅，我自己都覺得，因為佢入面生活化嘅嘢都多嘅，係啦，正如之前所講，係啦。咁但係就點解會選擇用隻青蛙呢？我自己比較在意一啲呢樣嘢，即係我自己比較驚㗎嘛。 呢、這個即講返當初開始呢個漫畫呢，都其實係諗住畫世界漫畫嘅，因為好多唔同嘅即係考慮之下，咁就諗過好多題材嘅詩歌，因為一開始就諗住畫啲自己最有感覺嘅嘢，就畫新聞啦。咁就諗過用外星人嘅，諗過用各樣嘅嘢，即係離地啲去睇翻轉頭，即係可以推得行啲、盡啲。咁但係最後點解會用呢一個咧？咁嗰陣時聽一個網台節目，唔記得咗邊一個啦，都係拗台嗰啲啦。咁就講到一個溫水煮蛙嘅概念啊。嗰陣時都係未係有咁多人講嘅，咁我就即刻着燈啦，聽到呢一句嘢，咁我就直接將呢一件事化成咗做一個框架，故事框架，就溫水煮蛙劇場咯。 Okay. 其實跟住就一開始用青蛙啦。 OK， 我見你係11年開始呢個 page 喎，係嘛？ 啊，係啊，係啊。 咁咧，我見你最開頭咧都經營咗好耐，先去到而家呢個。呢、這個30000多嘅 like 數喎，開頭我見你都係我見到你係2011年9月20日嗰陣時候 post 係100 likes， 咁點樣可以慢慢累積到翻嚟？ 你睇到嗰張100 like， 嗰100个 like 係之後啲人， 即係之前一開始 之前係得幾個㗎咋，即係 點樣可以慢慢經營上嚟嘅咧？ 我就我係匿名嘅，咁我朋友都唔係好唔知嘅，咁樣開頭就要用啲無恥啲嘅方法㗎啦，咁就要 tag 人囉。咁因為當時個 Facebook 冇而家咁咁好啦，咁以前係好簡陋嘅，即係冇得 blog 冇得剩嘅，即係俾你 tag 人啲人就硬食㗎啦。咁嗰陣時我後尾都有自己講過，哇 tag cousin 係好有用㗎咁樣啦，咁就一 tag 親佢就起碼都有10个 like 咁樣，咁就慢慢開始就唔係好使再 tag 人啦，咁就去到而家都會，因為一直以嚟咧 Facebook 好得意㗎，佢有一啲 account 咧係嗰啲可以俾人萬人 tag 嗰啲人嚟㗎，佢本身 at 咗好多人，跟住其實佢係一個發布嘅渠道嚟㗎， 一個中心 係啦， 嘅地方嚟， 佢係好歡迎你 tag 佢嘅，咁一直到而家咧都發展過好多代嘅 account， 有啲俾人 ban 咗啦，咁而家都有陣時會覺得嗰啲事嚴重啲嘅，都會 tag 下嗰啲人嘅。 喂 ，tag cousin 都係得10个 like 係少一啲，我覺得。 咁嗰陣時未必下下上到 newsfeed 㗎嘛，即係個 range 係 點？ 冇啊，喺度諗緊，即係 tag cousin 會好啲，定還是 tag 高海寧會好啲咧？ 我冇高海寧， 反可能係啦，係咪先？即係你唔係你， 因為聽下 Jam 做人嘅嘢無恥無恥要盡啊嘛，係咪？即係你 tag 得 cousin 咁，不如 tag 高海寧。 因為白水就冇你咁 無恥， 係 啦， 你明唔明啊？ 即係唔夠我咁無恥係咪？ 係啊 ，OK， 仲要聽下皇上嗰啲啦。 哦，係啊， 多好多，皇上會多好多。 萧生， 萧生、有啊，以前都有。 系要讲紧边个萧生，即系萧若元先生，未必个个知噶嘛，而家一代。 因为有 priority 噶，佢只可以踢50个人噶咋。 即系你要快速去踢佢。 即系你有个 file 佬系有啲咩人你系踢嘅？ 有啲记得踢得多啲嗰啲人咪踢嗰啲咯。即系去到好开头嘅时候系好滥噶，阿近又踢下，边个都踢下噶。咁无球踢够50个人咁样咯，咁跟住慢慢就越嚟越少啦，一嚟又觉得麻烦到人啦。咁我踢完两日之后，我会自己主动 remove 咗个踢嘅。 哇，好好， 呢 个 就 系 厚道咯，你学下人啦、 啊。所以咁喎，真系我经常性都以前都系俾人踢完之后咧，跟住然之后要我自己即系 remove 咧，我又唔好意思喎，跟住然之后留喺度咧又好似唔关事咁样。係啊，即係如果譬如有啲朋友咁樣佢出書咁樣踢嘅話，梗係冇所謂啦，咪當幫下手，大家互相宣傳下。咁但係有啲係即係完全唔關事咁樣，我最怕就有啲，你想舒舒服服喺屋企上班嗎？你想即係嗰啲，即係你嗰啲係你踢我啊，大佬，係咪先？ 即係嗰啲你會覺得唔好意思 remove 你意思啊？ 係啊，即係如果我純粹知道嗰個 account 係即係純粹就係一個廣告 account 嚟嘅，咁梗係 remove 咗嘅。但係有啲唔係喎，佢又本身又有嘢喺度，有自己啲嘢喺度嘅喎，跟住然之後唔知點解佢就走去踢我呢啲嘢，係嘛？即係你愛護動物，你踢我，其實我好歡迎嘅，係嘛？但係你嗰啲係舒舒服服上班啊，呢個咩有個封胸丸都踢過一次， 唔係你唔使封胸啦，你胸咁大，上次幫佢整完你係咪先？ 係啊，上次個 P 圖真係好緊要啊！如果想知道 P 得幾犀利，可以睇翻我哋上次阿拉一周。咁即係嗰啲我就比較奇怪啲啦，嗰啲會踢我又係啊。咁但係踢算唔算都係呃拉其中一個好方法咧？如果而家好似唔係， 而家少啲，因為大家都有得去 approve 擺唔擺上自己個 wall 嗰度啦。 係。 咁間中都有啲用嘅，即係踢啲 page 嘅話，但係少啲咯，冇早幾年咁方便。 同埋個 policy 轉咗咧，可以 set。咗做其實 tag 咗都唔會 show up 喺個 newsfeed 嗰度咯，咁而家就開始係基本上冇用噶啦，只係唯有係嗰啲萬人 tag 嗰啲 account 就 OK 咯。 唔但係其實我覺得咧，白水咧一個新嘅阿拉方法應該出自己個樣。 系 系啊，真系 冇啲咩好嘅建議俾佢咧。 唔係你形容下白水 嘅五官， 係啦嘅五官先係啦。 阿白水兄，我要提一提你，我哋嘅五官咧同坊間嘅五官咧係有分別嘅。係咁呢個五官咧就由假港女咧去到呢、這、一個定義嘅。 好咁啊，形容下啦。咁眼大大啦，好新嘅五官係加埋皮膚啊。咁皮膚就比較白啦。 突然 間好多皮膚，應該唔係因為即係女仔睇咁，咪梗係會睇埋皮膚啦。跟住個鼻都幾高啊，係個胸唔夠大啫，係啦。真係 你又知佢個胸唔夠大？ 你望到咪當盲 咁咩？佢著住衫喎，你咁及人都 好似太學興咁逼爆咗，著住衫都睇到啦。 即係太學真係今日逼爆件衫啊！今日唔使幫佢 P 都可以， 佢只係件細碼啫。 唔係，其實呢件嘢係大碼嚟。我想讲我早两日我女朋友买咗件衫俾我，咁好开心啊！因为我睇中咗件衫，跟住之后咧，佢买送咗俾我之后咧，跟住我一试，咦？点解 M 码嚟咁样？跟住然之后我揾咗一个好好嘅方法，就系咧，我话嗱咁样呢件我都好中意，我买多一件加大码嘅。我件 M 碼咧，我就送俾你，咁我哋咪情侶裝咯。 哇！真 係喺節目度咁樣曬都有。 係 咯，即係我即係話俾大家聽啊！即係如果買錯衫，應該點算？ 你冇兜你。 OK， 喂，咁我問翻白水先，唔理拍完太好。咁咧，我見你都幾本土喎，因為事完喺2012年1月，你有即係幾張圖啦，就係寫住香港自治、獨立自主、中共倒台、光復中華、溫水煮蛙、主極唔瓜喎。 呢幾張係揮春嚟嘅，嗰陣時 揮春都搞到咁啊！ 過年嘅時候就揾啲嘢搞下，咁啊諗啲我想要嘅嘢咯，即係出入平安嗰啲就太過簡單，咁就寫咗呢啲咯，咁都 係自己信嘅嘢嘅嚟嘅，咁先寫出嚟啦，亦都希望可以做得到啦。 你自己會唔會當自己係本土派嘅支持者定係點樣？ 我唔知咩係本土派喎、 啊。哦， 本土派喎、啊，派大華兄，咩叫派？咩叫本土派啊？ 呢個 trap 嚟㗎喎。 係咯，我都唔知喎、 啊。啊，即係我諗住叫敖將軍解釋一下添啊！ 真係。 唔係，我見前排有人問我哋啊嘛。係啊，話我哋點解訪問啲嘉賓好多都係有本土派的特色咁樣嘛？ 係啊。係咩？ 係啊。 邊個有啊？ 唔知點解咧？ 唔知喎，嗱你問下林論嘢，林飛佢哋認唔認本土派咯？ 哦，唔知啦。等佢哋寫一本左傳先。 咁樣咧，啊我哋見到阿白水咧，佢啲漫畫咧有分一格啦、四格啦，咁其實對你喺畫嗰陣時候咧，有冇啲咩即係困難或者有咩唔同咧？其實 一格同四格係有好多好根本上嘅唔同嘅。咁如果要講啲比較複雜嘅嘢咧，一格好難講，因為可能我自己本身係用角色嘅、即係我唔似得一般嘅政治漫畫會畫政治人物啦，咁我對於切入嗰件事已經係有一個障礙，咁所以一格咧係需要有一個好強嘅事件背景先至可以做得到嘅。咁如果四格就會好得多啦，但其實你睇四格咧都係篇幅好少嘅，即係如果我哋有陣時睇啲網絡評論文章，佢短極都有400字啦，咁我可能就要起承轉合。先去交代嗰件事，跟住再去假設嗰件事去到好盡會係點，跟住之後最後一格就會有一個扭橋嘅位令佢嚟諗，其實要做呢四格，其實個篇幅亦都係唔夠嘅，呢個都係慢慢一路學咁樣做。咁簡單嚟講就一格同四格就係首先要即係、就是、要比較翻嗰件事複唔複雜咯，但係。有一個好得意嘅現象就係一格咧係多人睇好多嘅。 佢一格會多人睇啲咩？點？ 最好就冇字添咯。 哦。 咁即係喺我即係喺我自己嗰個圈子嘅認知就係、是越少字就越多人睇嘅、即係 even 去到冇字啦，或者係一行字就可以講明件事，佢哋亦都覺得重嘅。咁呢、這個對於畫時事係好困難嘅，咁學緊點樣做？ 咁你本身以前係咪都係畫開漫畫啊？即係或者係都係做開設計為主嘅咧？ 我本身就做設計嘅，咁正職，咁畫畫就細個中意畫啦，咁都曾經玩過啲同人字嘅，喺未畢業之前。 同人字係一樣嚇，即係阿講咧好開心嘅一樣嘢嚟㗎。 介紹下先，同人字 係。同人字我講多介紹下。 咁、其實同人字咧，有時候就會係即係 base on 一啲原本已經有嘅漫畫啦，或者一啲小説啦，咁再去一個再創作嘅一個嘅模式嚟嘅。咁我要特別做一個婦女，要講多少少啦。咁嗰時候咧。啊，馮總喺度笑啦。咁咧，同人志咧都會係一啲婦女嘅，即係表達嘅平台嚟嘅。可能咧係即係一啲漫畫入面冇婦嘅傾向嘅一啲嘅角色咧，咁婦女都會喺同人志入面咧將佢咧明顯化出嚟咁樣嘅。 其實我要修正一下你嘅，咁啊同人志其實就唔一定係二次創作嚟嘅，同人志係一個稿費同埋係一個發行嘅模式係唔同咁解嘅啫。咁但係就多數好多應該係咁樣近年嘅趨向就係二次創作多， 其實唔 係 近年嘅啦，我十幾年前基本上就淨係得二次創作嘅，咁我當其時同埋朋友就已經係做原創嘅啦，咁所以就係複製咯。 我就係正想講，因為你原創嘅話，你始終你少咗嗰、那個，即係少咗投入感啊嘛。咁、你譬如你二次創作嘅話係易做好多，因為已經有既有嘅形象、有印象喺度，但係。即係嗰陣時，其實你原創嘅，你嗰陣時畫啲咩㗎咁樣樣？ 嗰陣時係類似都係漫畫集咁樣，200頁，一人一啲故事。有啲人就好日本化嘅，咁啊畫啲冒險故事。咁我自己就係畫啲古怪嘢咯，因為我唔係嗰啲畫到靚公仔嗰啲人嚟，即係有想畫喎。咁啊試下喺表達方式上面轉下彎， 點樣古怪化？係Q 版啦、定還是係 恐怖集？ 先設計一個角色，先設計一個 character， 唔係人樣㗎啦。咁嗰個係方便我之後畫啊，跟住或者喺嗰個分鏡啊、分格啊，每一頁個構圖嗰度都會試下做 一啲嘢去誤導咗人哋，等佢睇唔到我啲畫工唔好啦。咁主要都係講一啲講故事囉，咁其實都係冇咩分別嘅。其實細個諗嗰啲嘢都係正常嘅故事，教下 band 啊。咁細個睇嗰啲漫畫，記得好有一篇直頭係抄一個台灣漫畫家叫阿推嘅。係。唔知你有冇聽過？咁佢哋咁佢個手法好特別嘅。咁我就嘗試作睇下做一個畫唔到靚公仔嘅人，都睇下可唔可以畫到漫畫。 OK， 系咯，咁就试画呢啲。 喂，嗰啲稿仲有冇 keep 喺度啊？呢个 唔见晒啦。 哎呀，太可惜啦！ 俾我咪俾我都话唔见晒啦。 呢啲通常有啲人咧成名咗之后咧，OK， 跟住然之后咧就攞翻啲旧嘢出嚟咧，嗰啲嘢反而最压力噶嘛，因为啲人会觉得哇好。哇好窩喎，即係吓即係原來你有呢一面㗎喎。 咁我想問下拍完你有冇留返呢你小學嗰啲作文稿啊？ 其實唔使小學㗎我淨係喺呢一個出小男人之前嗰啲作嗰啲文呢其實都唔可以咁見得人啊。 咁得閒叫佢 send 嚟睇下啦。 因為嗰啲都係啲同人嘅文嚟嘅。 好啊做得好啊。 同人係咪即係同又係同父有關啊你 說。嗱你今次同父母關係完全冇關係。 我將軍你做乜嘢咁 sensitive 㗎你而家。 因為一聽到父我好驚。係啦咁呢我又見到啊白水兄啲畫呢係間中會有一啲好似人哋以前 cap 圖即係好瘋傳嗰啲呢你又會玩下即係俾咩幻覺嚟啫嚇我唔到嘅你又將個 character 呢再玩返喎。 我嗰個係一個我諗係算啦我都講出嚟啦。 豁出去啦。 有排早排咪有個 app 好鬼hit 嘅，咁都係玩 capital 嘅，咁佢哋就做咗一個計劃，就搵啲 artist 出呢啲畫，咁但係佢傾唔，我同佢傾偈，即係網上傾咗幾句，咁我就決定唔參加，但係我就照畫放上網免費， 我以為係玩嘅添，純粹 個重點係我免費放上網咯，咁我就覺得唔需要收錢啦，本身呢樣嘢免費噶嘛。咁你喺免費嘅，你喺 Capital 嗰度，你賣咗個 app 賺咗錢，跟住再喺一啲建基於一啲免費嘅嘢上面揾人錢，我覺得個道德上有啲問題，咁我做咗一個抗爭行為。咁放曬上網啦。 但你嘅抗爭係無聲嘅喎， 係啊，冇人知㗎，但係佢知咯，咁咪得咯。 Oh, OK， 唔緊要，我哋就喺呃咧 宣揚開佢。 OK， 咁啊，同埋見到你另外就有一個你自己都有 App Store 有個 App 噶，係嘛？ 即係有個影相 App， 係咯，照相機喎。咁啊，有啲可愛抵死表情嘅公仔喎。點解有個咁嘅 idea 係即係將個 character 咁樣玩？ 嗰陣時。就我嗰、那個啊，唔記得幾耐之前有一個朋友係喺 Facebook 度接洽嘅，佢就話啊，我幫你免費寫 app 啦，咁佢就做過呢啲咁嘅 app， 即係佢都做過借曬皮嘅影，都係佢做嘅一個影相 app， 咁佢就話啊，可以幫你出，咁啊大家佢自己就當做 portfolio 啦公司嘅，咁我就當可以做一個屬於自己嘅 app， 咁樣就合作咯，咁。個究竟個 app 做啲乜嘢啊？個設計啊，其實都係我自己做曬，跟住佢就做翻 programming 咁樣咯。 OK， 嗰個 app 係Apple 定還是係 Android 都可以？ 好可惜，淨係得 Apple 有。 哎呀， 其實我自己都係用。 係啊，你望一望你部機，咦？ 係咯，我都係諗。 即係得我可以 download 係咪？ 係啊，咁 download 嘅話要 search 嘅話係用咩名啊？ 你 search 翻温水劇場就得㗎。不過最緊要嘅一樣嘢就係温度個温字咧喺電腦入邊係一個口字加個人，唔係個日字嚟嘅。 哦。OK。Okay, 咁啊，港女你陣間可以 download 嚟玩， 即刻係，係 啊，跟住之後，咁反正我哋陣間都要上，我就試下嗰個 app。係， 梗係啦，梗係要幫白水影相啦。頭先都話佢五官係非常之端正啊，除咗胸之外， 標誌唔係端正，端正即係話歪埋一邊啫，係咪先？ 好恐怖， 好得人驚。 咁一個即係創作人啦，咁啊，除咗一啲可能 apps 啊，或者漫畫嘅 character。可以做到一啲 product， 做到一個代表作之外，另外一種咧就係出書喎。係 啦。 咁啊，知道啊，温水劇場而家都出咗本書喎，可唔可以嚇 簡單介紹一下呢？ 係啦。 咁啊，最近出咗本書啦，已經好多波折之後，就最終於都喺上個月出到街。咁本書就輯錄咗一大部分我以前嘅作品啦，咁就用咗一個順時序嘅方式編輯出嚟，咁就想做到一個我嘅角度嘅一個記錄香港嘅一個一個功能啦，咁亦都想帶到俾人聽呢兩年發生咗咩事。咁本書有個副題嘅，咁叫歡迎來到新時代。咁啊，主要就係由輯錄嘅稿就02年開始啦。咁就係嗰個新時代就係梁振英當選特首，係啦之後嘅新時代啦。咁就 好黑暗啊呢個時代， 答應 太漫長啦。 係啊，咁就本書就分咗幾個 chapter， 都係用翻嗰半年嘅一啲發生過一啲重要事件，咁嚟貫穿翻成本書咯。 OK， 喂，本書而家其實喺各大書局都有得賣噶咯喎。 係啊係啊係，啱啱出咗一個月到。 係，即係我啲人冇乜文化，即係我平時我就好少行書局嘅，特別大書局。咁我連我去信和咧，連漫畫鋪咧都見到得賣啊。係啊，信和三樓嗰間咧，角落頭嗰間咧都有。 係啊，188嗰度都有嘅。 係啦係啦，咁啊，大家可以去即係選購下嘅。 本便利店啊。 係啊，便利店都有。呢本書賣幾錢啊？而家係賣 嘅。呢本書係好抵嘅。全彩色印刷，全部書紙就賣88蚊。 係啦，哇，好抵啊！因為全彩色印刷其實好貴㗎，買本小說啊都78或者88啦，都係黑白印啫。全彩印賣88蚊，其實真係相當抵。 最有一個大家如果經濟唔係咁好咧，其實喺 OK 便利店係有85折嘅。 仲要有85折添， 或者拿上手差唔多成200頁喎。 係啊，你話你幾犀利？嗱，作為我哋阿拉一周嘅嘉賓咧，咁我哋都會有啲特別嘅 offer 嘅，就係、是、如果你買咗本書之後咧，攞上嚟我哋呢度咧，跟住我哋會俾翻啊呢一個温水去簽，俾翻白水去簽名，之前唔係俾翻你，咁應該冇乜問題啊 ，Kelvin 係嘛？OK 啊，係啊，咁起碼有個簽名啦，係咪？ 唔係，我以為你話拎本書上嚟會換翻水俾你。 咁就唔係温水劇場，咁係回水劇場。 下本書個名， 下本書個名回水劇場咁真係好大件事。 喂，咁我哋見到個封面就係真係有個青蛙，即、就、係、是、個標誌性嘅 character 就坐喺個嗰、那個邊爐上面啦，就俾人煲緊啦。點解有咁嘅意思？係咪真係都係食翻即係温水煮蛙依樣嘢？ 呢個係啦，都係講翻最直接嗰個概念係點咯。同埋呢個其實呢一個咁嘅構圖，我畫過好幾次嘅。咁我而家封面呢一個咧係一個大家好熟悉嘅，你可以睇下封底。 係。 咁咧係一個好熟悉嘅，大家打邊爐， 打邊爐嘅 setting 係 setting 嚟嘅，有肥油啊、生菜啊、 生菜啦、豉油啦， 係啊，咁樣樣就想recall 翻多啲，其實佢係同而家好日常生活有關係嘅嘢咯。 嗯，但我見到啲水已經好滾咯，係咪寓意咗香港其實已經 新時代入面啲水個水温就高翻啲咁樣？ 滾唔滾就睇下你係屬於邊度嘅人咯。如果你係火星嚟嗰啲，就覺得唔滾喎。 哇，其實呢個都單打技巧非常之高， 同埋 真係好有寓意。 同埋你俾人煮慣嘅話咧，你就會好似封面隻青蛙咁樣咧，就仲係諗住自己。 好人真係好舒服嚇，塌塌條條咁啊，樣冇事咁。 OK。 咁啊，犀利啊！見到漫畫界全力推薦，有咩人呢？專子、Cousin。跟住黃兆達、阿陶等等喎、 哦，哇！你 好強喎、啊， 你漏咗中間嗰啲喎，大佬。喂，大佬，林長坤，跟住然之後鄭建和、江忌呢啲，根本上而家係即係算係比較上係最 hit 嘅漫畫家嚟嘅。你同佢哋本身係相識嘅，你係點樣啊？ 有一部分就係透過一個展覽識到啦。咁嗰個展覽我哋好快都會再做嘅，一年一次，係一個政治漫畫展啦，係專指村浸人先搞嘅。咁舊年就識到阿 Cousin 啊、江忌啊佢哋啦。咁就好快又會再搞啦，喺下個月喺 FCC 度搞啦，國際記者協會。咁其餘嘅漫畫家有啲就係以前識㗎啦，有啲就係網上識㗎啦，咁就嗰件事好虛擬嘅，未見過嘅。 咁虛擬嘅。 咁佢又肯啊傾開偈，跟住又肯幫你啊話張話講兩句啦，佢又睇開，咁大家互相幫助啦，網絡世界。哦 okay、即係互相壓拉啦，係咪？ 即係佢其實都有睇開嘅咁樣啫。 啊，係啊，係啊，係、啊。 O、okay、K， 哇，咁就好犀利啊！ 阿陶嗰、那個，我同阿陶嘅相識係有啲故事可以講嘅，不過就 我哋賣個關子先，我哋第二節繼續嚇，睇下佢哋點樣相識。 會唔會係 BL 嘅故事？ 哇，好開心、 啊！第一次翻嚟繼續呃你一週， 點樣扮第一次呢 ？Ada 咪乜都話驚咯， 咁就得㗎啦。 係啊，所有嘅第一次都係驚㗎啦。 多謝你分享我哋第一次嘅節目開頭。 我覺得我樣都 好。第五個條件咧就係要 性格 靚仔啦。 都唔要咯，你都要咗咯。 你睇啲天蠍座， 唔係天蠍座。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其實我唔係咁。 人好多時候拍拖咧。佔有去擁有呢個行先，就唔係為對方去諗。 同埋都信下頭先一定係誤會我。 豬豬， 拍拍，你頭先一定係誤會咗我啦。我真係為咗個服務，我好中意。 我哋都知佢養你一世，保護你一世，冇可能。 喊係一個武器唔得。如果喊咧係純粹係真係個傻豬 B 啦，我都喂，我啱啱咧自己諗噶嘛呢啲名，我係我啱啱有人講我破菜嘅咩？會唔會我條菜啊？你破咩菜啊？ 你朱培君啊嘛？ 我朱培君，你李柏恒。 麻辣愛情翻煲， 越滾越出味。Photoshop 不過近排新學㗎， 我唔需要 Photoshop 整嘢㗎，你要咩個樣？ 我要啊。 哦、oh。